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最小相对湿度25%，最高气温2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2018年中国旅游度假地产博览会暨北京秋季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呢，将在9月13号、16号举行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秋季房展的一些事情。那为此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位呢是北京房地产展示交易会的组委会主任魏克飞，魏先生您好。 哎，您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房地产展示交易会组委会的秘书长郑向东，郑先生您好。 大家好，城市管理广播的听众，很高兴又来到了这个介绍秋季房展。 哎，没错哈，我们老朋友。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次秋季房展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9月15号的一个活动哈。这个活动呢也是继上一次的这个探店之后呢，这个很多朋友的积极响应啊，说能不能在11之前我们再来一次哈，没问题。所以给大家准备了9月15号我们会组织大家去看一下这种家装的一些主题活动，会带大家这个走进家居馆，深度的去了解目前你比如像主流的一些主材家具啊、软装等一些品类，也会请大家非常喜欢的宋军老师呢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去选择家装的一些材料啊，辨别一些优劣。最后呢还会开展这种家居的这种课堂，现场大家也可以和专家的畅所欲言 言解答自己的一些装修问题。所以呢在十一之前这算是我们最后一次啊比较大型规模的一次探店活动。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尤其是九十月份要装修的朋友哈，您可以过来看一看听一听。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15号的上午9点半，集合地点大家记好了，因为昨天我记得好像周杰和宋英老师说的时候呢还没聊到这个集合地点的事情哈。那今天跟大家说一下，集合地点呢是地铁的6号线草房站啊，我们这次去东边啊，去东边，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啊离那边比较近的话就更好了哈。地铁6号线草房站东南 C 口出来啊，我们上午9点半集合，6号线草房站的 C 口啊，我们9点半集合。这次探店的品类比如像一些卫浴呀、瓷砖啊、地板啊、木门啊、衣柜啊、涂料啊、电器呀啊等等啊都会有，所以呢算是比较全的一次吧。报名的方式，一个呢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当中留言，留言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把您的电话姓名包括几个人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午饭啊，所以我们要根据人数来去准备，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您的这个人数要告诉我们一下。好的，那我们这个关于这个活动我们说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随时发信息来问吧。那我们下面进入正题来说说这次秋季房展的事儿哈。我们这次秋季房展呢会在北京展览馆是不是啊，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魏总介绍一下嘛。今年秋季房展还是在9月13到16，也就是下周的4、5、6日4天。 嗯， 地点呢就在北京展览馆啊，北京展览馆就动物园边上的北京展览馆来举办。 大家很熟。 这次展览的规模还是全馆23000平米，到会参加的这个展商带来的项目呢将近300余个。 嗯， 还是有很多新的亮点，一会儿会展开再说啊。除了一个是旅居地产，第二个就是这个康养的一些项目，包括健康养老的一些项目。 嗯， 还有海外的这置业，最后呢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加了一些像汽车呀，家居建材家装，包括一些这个北京的老字号来引进过来，共同搞一个这个和相关单位一起合作，搞一个美好生活季。 嗯， 这样让大家除了看房子，还能看看健康、家居、环保、建材，同时围绕家的一些所有的这个生活品质提高的这样一些品质的品牌和项目都会到参加我们到房展会上来。 嗯，所以这次房展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就是各方面这个都有的这样一个房展会了是吧。 对，综合性多元化多样性都比较多。 那大家比如说我们如果想关注一些我们房产节目嘛，对吧。 对， 我们想了解比如说这个今年很多的这些品牌大概都有哪些，是不是都是一些比较大的或者经过筛选的一些这种品牌吧。 对，现在这个大家都关注这个房企，这个包括半年报出来，我们这次还有一些很多大的一线房企，包括他们转型创新的一些亮点和特色都出来了。我们这次参加的像这个咱们中信国安，包括这个绿地，包括恒大啊，包括云南城投啊等等，这个在全国包括一些地方的一些品牌的企业，一流一线的房企吧，都参加了我们的展会上来，带来的项目也比较多，服务类的也比较多，有些都做了养老方向啊、旅居方向啊、健康方向的一些产品和转型啊。所以这个再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刚才魏总我们和主持人在聊，和云南、贵州、大同、北海等等，叫包括四川攀枝花啊，包括海南和各地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主管部门，包括房地产业协会带来的项目，经过他们的也是精挑细选适合我们北京的，同时也是品质和质量都非常好的一些项目，性价比比较高的项目到我们房展会上来。 所以啊我觉得这次房展呢刚才说不光是一个综合性的，另外一个是经过我们很多专家的这种筛选的过来的一个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北京人去置业的一个房展的这样一个盛会吧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次房展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因为今天在座的两位这个专家哈也是在房地产圈的好多好多年了是吧，所以经验呀包括 各方面都非常的这个丰富啊。那我们下面来说一说，可能对于很多对云南，包括我自己啊，我之前也记得啊跟您说过，我就特别对云南感兴趣啊。所以我们想第一个就问一下，关于这次房展会上云南这个，对于想购房的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建议和意见？因为毕竟现在大家可能想这种旅居也好，或者是养老也好，云南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之前我在北京雾霾最重的时候，我就大概筛了一下啊，只有云南、海南，当然其他地儿也轻一些啊，但是没有这两个地那么的优秀，这空气质量一直就是优，对吧？所以我还是挺喜欢说说云南的。 这两天咱们北京的天气 有点天不错， 有点像云南，就是这个天高 云淡 啊，然后呢这个白天的时候阳光明媚，夜晚的时候呢凉风习习。 对。 云南大家都去过，什么昆明昆大丽这条线啊，大家都熟悉过，去过很多次。云南确实是我们国家一个这个特别独特的，具有历史文化、少数民族，同时山地这个包括食品是吧，它菌类啊，是非常丰富的一个省份。那么这两年，像我们都知道，从七彩云南这样的口号开始，到现在云南已经包括省委省政府已经把他们的工作重心和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到我们现在大家都开始提的，可能有些人还不太知道，就是叫健康生活目的地。 嗯， 啊，这是省委省政府提出来，列到工作报告当中，就是要按照中央生态发展的这样的要求啊，在这个西南边陲这样一个重要的省份，主打大健康产业和健康生活目的地。因为它有像这我们知道像这个三七啊等等， 对 对, 对， 这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医药。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个天气、环境、水，这是构成健康最重要的因素，而云南这些呢是都有的。我们说山林湖海田，是吧？海，人家说我们也有洱海、抚仙湖啊，这样水质都是一级的水质。前两天我们看到像这些，这个很多基础设施呢，现在也在大力推进和建设，包括到昆明的这个直飞航班，这个很多班。到大理的高铁又开通了，所以这个随着我们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云南到整个连接东南亚这个战略地位和基础设施的这个大力的推进，我们到达云南的这个时间成本也大大缩短。再一个，云南现在的投资在这个大健康和生态方面是又上了一个台阶啊。我们每次去可能看到这个云南丽江啊、大理啊这些建设都日新月异，我们这次也是云南组团作为我们这个房展会秋季房展会的最大的一个展团，占据了我们二号馆里边这个很多最重要的和大的这个展位。省地市呢包括昆明、丽江、大理，其中大理大家都原来熟悉过，他独自来参加过啊，这次也是单独的一个板块和一个展团。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包括曲靖，包括这个普洱、西双版纳、包括这个很多新的一些地方，还有像这个原来叫这个芒市、红河等等，我们都看过梯田啊这些美景，很多发来的油菜花啊都是从云南这边来的，所以这边的项目呢都到了北京来来参加我们的房展会，而且项目也不光是原来光有一个房子，现在包括文旅的设施啊，刚才我们接到像恒大、像绿地，包括这些大的一些集团都已经进入进去，所以带来非常好的，建筑和房屋设计的理念，把这个云南整个的这个文旅，吃喝玩游购娱康养，包括适合养老的一些医院、适老化的一些措施，都带进来了。所以这个今年我们想想，云南肯定会成为这个我们房展会上的一颗明星吧，或者被大家所关注，包括高燕主持人也都这个 很喜欢， 这个很喜欢 这个地方， 很向往这个地方。所以云南确实是我们国家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包括我们这不是刚过去这个815，我们抗战胜利和93的抗战胜利，其实它有丰富的这个包括远征军啊这些这个历史文化资源啊，也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特别喜欢去看这些历史和文化的东西，包括原来我们可能还不太了解或者只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包括这个腾冲啊包括这些驼峰航线，我们这两天都在抗战的时候都会看到，那在云南当地有非常多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这个遗存是吧，也保护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说云南有历史、有文化、有风景、有山水、 有这个现在的基础设施的改进，所以加上城镇化的这种发展，是我们北京，特别是北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目价、旅游度假和康养的一个目的地。 没错，嗯，所以说到这儿，就有好多朋友来问了，说刚才您说的这些昆明啊、大理啊，包括西双版纳，这三个是我们之前可能聊的会比较多的，就是可能大家了解的也比较多。像这次新来的，比如说像这个曲靖也好，红河也好，普洱啊、德宏也好，这些地方他们的一些特色，当然因为咱们今天还有说好多内容啊，我们就简单来说一下，就这些地方它的一些和比如说昆明和版纳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我拿我可能熟悉一点的说吧，比如刚才你说到了德宏， 嗯， 那么德宏呢是一个这个傣族的一个聚集地啊，云南很多民族，德宏呢最主要的民族是傣族，它更偏重于这个西南方向，比腾冲啊，比这个刚才说到 再往 昆明啊更往南一些， 往南， 所以靠瑞丽嘛， 南 边就是瑞丽，包括我们那个原来中缅友好。这个周恩来总理就到中缅边境的那个桥去接过缅甸的当时的总理，在这边开，啊，所以他现在有这个有一个一村两寨等等，这个村这边是缅甸，那边是中国，那么靠南一些的区域就跟版纳一样，其实它的气候更温和，更接近于亚热带，夏天呢也就更这个冬天的时候就会更暖和一点，阳光更充足，温度会更高，这个北边的呢。或者是海拔高一点呢，相对这个更凉爽啊，风更多一些，夏天更适合。所以云南它是要看它的海拔啊，看它这个地处的南北的区域，这个相对来说靠南边就更暖和、更温暖一些，更适合过冬。当然呢，整体的就是热也热不到哪儿去，是吧？而且树荫底下基本就很凉快，所以它四季如春嘛， 对， 春城昆明，包括就是我们说它是适合人类宜居的一个地方。 对、对，好，因为今天呢这个时间不够，以后有时间吧我觉得都可以把云南当做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可以多说几期啊。 是， 对， 云南是说不尽的话题。 对对对，因为还有好多地方我们没有跟大家介绍，包括比如说我们置业怎么去，哪些地方哪些板块我们可以置业，对吧？这些咱都没来不及说，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反正随时问吧，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那我们下面要说的就是过这个贵州啊，之前我刚才也说我在这个北京霾比较重的时候，然后我看海南和云南是这空气最好的，一直都是优。那贵州的比如像贵阳啊，其实它的空气也不错，只不过呢可能没有达到像这两个这么的级别高，但是它其实空气也非常的不错了啊。所以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贵州，因为贵州最近应该是成为了这个旅居康养的一个特别新宠吧，对吧？可以这么说。所以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贵州啊今年的一个房产的一个情况。 行，刚才这个郑总啊跟咱们介绍这个云南的一些项目，是吧？现在这个贵州呢成为了咱们房展会的一个新的亮点，就是今年的六月份吧，我跟郑总啊我们专门去了一趟这个贵州，就是也是考虑这个北京的这个老百姓原来去海南云南过冬天， 对， 现在感觉到也要找一个地方过夏天是吧？大家感觉今年这个北京的这个炎热天气还是越来越多，是吧？甚至有那种上了天，到了贵阳之后呢，我们确实感觉到 凉爽吧， 爽爽的贵阳。贵阳的口号就是爽爽的贵阳，它这个这就是海拔跟那个纬度啊，还有周边都是山区。到晚上呢，六七月份的时候，晚上就是20多度，然后凉风一吹，又特别好。所以这次呢我们一个是这个贵阳呢，也因为它这个它的房子啊相对来说价格一直在这个省会里面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大概多少钱啊现在？ 现在就从去年涨得很高，现在也就13000多点，是吧？几千块钱呢现在也还能找到。 偏远一点还有。 所以这是在贵阳啊。所以从这个北京的这个购房者的角度来说呢，相对来说价格还是非常好。 刚才云南网说云南大概平均多少钱？ 云南除了这个昆明再稍微贵一点，昆明和大理啊， 大理 这个再有15000-16000到小2万的，最好的到2万的这个之间，其他区域一般都是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 啊，七八千五六千的。刚才说到边远地区可能就4000-5000的还 有 整体来说和北京和这边一些一线城市相比，它的这个性 价 格 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非常高的。 对对对，好，接着我们说贵阳。 对对对 贵阳呢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楼盘， 嗯， 是吧，价格呢也相对处于一个这个价值洼地。如果说您那个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啊，是吧，愿意在这个出去过这个夏天的，我觉得贵阳绝对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贵州，刚才这个郑总说的这个七彩云南，还有一个多彩贵州呢，是吧， 彩更多， 对，贵州的这个山水，这个少数民族风情，也不比云南 不亚于云南， 是吧，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它的这个绿水青山。这次呢它的文旅小镇，就是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的这种文旅小镇呢非常有特点，并且通过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大家可以查一下，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贵州的 GDP 是 10% 以上，在全国是第一名。 嗯， 所以它这几年经济一直在一个上升的通道，整个的投资呢，基础建设的这个投资也是非常大的。这次来参展呢，比如说在这个遵义，遵义市下面有一个叫道真县， 嗯， 道真县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叫大沙河中国罗城这么一个康阳小镇，文旅小镇，投资规模非常大，将近是600亿人民币。现在第一期现在已经开放了，预计啊，这个建成以后，每年要吸引这个2000万的游客。 嗯， 所以它的整个这个气候，这个少数民族风情，还有特点，这个哥老族的一些表演，包括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些项目，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嗯，现在基本上去那边飞机，或者是这个高铁都有了吗？ 应该是到贵阳啊，飞机到贵阳啊。我们刚才魏总介绍的中国罗城是离重庆更近，它是遵义境内，它离重庆开车就一个多小时 啊，那还好。 对，所以飞到重庆下去开车或租车，交通还是很方便， 很方便的， 很方便。 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贵州和贵阳哈，当然这个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不能说把所有的地方咱们都说得很清楚哈，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来问，记好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我们下面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像这次展会当中，我看好像还有像四川的这个攀枝花，包括还有山西的大同，对吧？还有像广西北海啊等，这些都来去参展了，那这几个地方，他们可能也有各自的一些亮点，也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行，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北海，大家首先知道这个本来原来就很有名啊，就是这个 北海银滩嘛。 北海银滩很早的时候就有咱们北京的，包括北方一些地区在那买，老年人在那买房，它的沙滩质量也非常好。那么前两年只不过是由于海南旅游岛这个比较热，所以大家这个目光的焦点啊吸过去了，大家可能都只关注在三亚、海南啊，包括陵水这个海南了，所以去可能去关注这个北海就不多。但是现在前两年，特别是今年，像这个就出现一些变化之后，那么这个北海又得到大家一个重新的认识和关注。 嗯， 像之前我们像有一些项目，像北部湾一号啊等等就来过，它那个也是国际大师设计一个地标性的一个项目啊，仿照桂林的山水做的外形 啊。 那么今年除了这个项目之外，我们还有组邀请到了很多啊，包括我们中信公安在北海开发的一个特别大体量的项目。那北海的这个自然条件其实和海南非常相近，它就跟海口隔海相望嘛。然后这个它同样有优良的沙滩啊，然后周边的这个纬度呢也非常好，特别适合这个北方的一些老人去过冬啊。再加上这两年的基础设施，随着这个广西的这个战略地位和这个东盟这种合作，那么基础设施建设也非常现在交通啊、高铁啊，到达率都很便利。 嗯，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那相对于海南这几年快速上涨的房价来说，那北海就是最贵的10000来块钱，其他还有7000-8000块钱周边的，同样是一线的海景啊，然后也是大牌的一些开发商来做的项目都非常好，所以这样一比，那大家首先 性价比高， 就认识到了。那我去海南，可能现在由于各种原因我买不了 限购啊什么的， 对，等等条件我买不了，那我还是去北海也不错。所以现在北海又重新浮出水面，实际上它不是新来，我觉得只不过是被这个前几年海南的亮相的掩盖了，掩盖 了， 掩盖住了风头，现在又再回来。所以我们这次，又邀请到北海，包括广西之前桂林也来过，所以我们和广西。 这次这个本来和魏总也去这个贵州，之后也要去广西，但时间原因没来得及。但是北海这次项目带着团来了，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板块吧。 嗯， 特别是要如果对于青海这个特别要求的啊，喜欢海洋的，那可以看一看这个地方。 对、 啊， 四川和山西，我们待会儿下半段再说吧，因为时间的 关 系。对对对对对。当然，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次房展的一些问题哈，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9月15号的这个“楼市好声音”，我们组织的10月11之前吧，一次比较大型的这种家装探店活动，让我们的这个专家呢，手把手的教大家去如何辨别材料。辨别材料的一些优劣呀，包括等后面的这个家装课堂啊，一对一的进行解答呀等等哈，大家可以来参加一下。9月15号上午的9点半，我们在地铁的6号线草房站东南的 C 口啊， C 口上午来集合， C 口是9点半草房站啊。我们这次会探像卫浴啊、瓷砖啊、地板、木门、衣柜、涂料、电器等等啊，反正是一次比较全面的一次活动吧。我们的电话85013710，或者是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留言来报名，报名的时候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还有几个人，我们要给大家准备午饭。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聊聊这次这个房展会上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也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是什么？当我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越害怕得到。

中秋节啦，这个过国庆节双节相邻的时候，总要买点东西招待给家人给老人买点东西，所以它是一个商业上零售业的一个销售高峰。而地产呢，其实从这几年开始已经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季节性了， 嗯， 啊，当然会有点这个波动，啊，但是整体也是跟供应有关系，是吧？现在包括限定房啊等等，包括它都是这个只供给当所在本区的， 嗯， 你其他地区可能想买呢，也有一些限制， 它没有优先啊什么的， 也有一些也有一些这样的限制， 嗯， 再加上整体现在大家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冷静和观望的一个状况， 嗯， 是吧？那么这个年轻人可能有通过租房长租啊，通过这个前一段的自住商品房啊消化的部分，然后改善的这部分呢，一部分刚才说的要养老的这种可能就到外地，像我们说的刚一会儿要介绍的这些地方去了， 嗯， 然后还有一部分到这个其他的行业去了， 嗯， 所以目前在楼市上我觉得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稳定 状态，比较平稳 的状态， 嗯， 不会以后可能也不会有过去那种大起大落， 对， 或者说这个暴涨暴跌啊，所谓金九银十日光，可能以后会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了。 嗯，好，来关注第二条信息。2018年的8月份，北京市二手房市场呢在迎深度的回落。数据显示说，二手房8月份实时成交量环比减少20.9%，降幅环比明显扩大，成交呢绝对水平略高于2017年的12月份的水平，成交周期呢是达了一个历史的峰值，成交的节奏还是持续的放缓。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啊，反正现在二手房呢，很多朋友可能还是因为要改善嘛，可能觉得二手房相对来说我选的余地更大一点， 嗯， 但是呢更加理性了，不是说我哎呀看你出来一个房子我赶紧去买，不是这样了。 对对对，因为学区这个也随着这个均衡化以后，啊，就没有那么多这个抢这些学区房。再一个这个改善呢，可能刚才主持人说到。我觉得可能更关注于新的一些包括生态啊环保啊， 嗯， 那这些呢在原来老旧的二手房里可能还得不到， 对，这倒是， 哎，所以这个那么新房呢又有一些远，所以大家可能在纠结之中啊，再加上这个现在信贷呢整体来说也没有更多的优惠， 嗯， 啊，基础利率或者是这个有的1.1倍，有的1.2倍，银行收的还是比较紧，对这个卡的还是比较紧， 嗯， 所以这个市场这样，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正常的，对。好，来关注第三条信息，北京3000多套共有产权房可以往申了，那一共有3个小区，最大的特点就是位置不错，其中一个是目前为止离北京市中心最近的一个共有产权房，小区呢这个是位于这个海淀区的西北望啊，向东开车大概5分钟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后厂村哈，那这里也是集中了众多的一些知名互联网的一些公司，所以我觉得对在这地方上班的朋友来说是个福音哈，而且主要是这种房子吧，可能相对来说在这边我要去上班或者是我的这个社保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可能才会有这个优先的一个权利，对吧， 嗯，对， 嗯，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哈。近日呢有业内机构和专家分析啊，就说由于7月份这个信贷数据大幅增长，或对8月份的信贷有部分透支，预计8月份新增的信贷规模较7月份有所回落，说另外8月份的流动性较为宽松，而且信贷余额同比多增，预计将支撑 M2 的这个增速呢继续回升到8.6%啊，就是好多朋友觉得说这个新增信贷规模或回落，这个房价会不会降，大家关注的还是这个房价的一个问题啊。 嗯， 信贷我倒是觉得跟 我觉得房价应该 降不降 没 有 太多直接的关系， 对 啊，有一定关系，但是房价目前看在这样供需的一个状态下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 嗯， 觉得 还是这个需求其实还是在那儿呢，啊，对吧，啊，好，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近期呢，深圳长租公寓相关投诉数量增长迅速，哈，截止到8月24号，深圳市消委会呢已经收到投诉162宗，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05%，其中长租公寓中介服务定金不能退啊，租金交贷款等等成为租客反映的一个主要问题。确实，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吧，对这类型的一些这种公寓啊等等的一些这种监督，我觉得还是不要出现很多这种违规的一些行为。 对，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包括北京市也都有关主管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是吧， 嗯， 对于这个大家反映到包括社会上议论比较大的这个租赁市场当中一些应该说乱象吧， 嗯， 还是应该加强管制啊，和这个加强疏导，所以这方面还需要这个大家 来积极参与到这里边来。 嗯， 政府也加强监管嘛。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我们再把我们9月15号的这个活动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这次活动呢应该算是在11之前吧，最大的一次由我们的这个专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去如何来辨别家装的一些材料，辨别一些优劣。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家装的一些讲堂，一对一的给大家来进行回答。所以说大家如果9月15号那天如果没事儿的话啊，你看13、14可以去房展，16都可以去房展，是吧？15号可以来了我们活动，对吧？ 好声音去。 对对对，来看一看啊，因为您买了房子之后，您不是也得装嘛，对吧？ 对对对， 包括软装也好，设计也好，对吧？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哈，欢迎您来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而且中间呢，我们还有一顿饭啊，然后吃完饭，我们下午可以再把您的问题跟我们的这个专家可以再一对一的啊来讲一讲，集合地点呢是在地铁的6号线草房站的 C 口啊，15号上午的9:30我们在这个地方集合。出来之后您能看到有一个贴着这个我们楼上好声音条幅的这样一个大巴车，开一大巴车啊就能找到我们了。这次探店的品类呢也是应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的要求啊，比较全。你比如说像什么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木门那衣柜啊、涂料啊、电器啊等等啊，应该算是比较全的一次了。报名方式一个呢是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如果没有人接听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上面来留言。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记好了您的电话、您的姓名，包括几个人一定要告诉我们。一个刚才说了需要给大家准备午饭，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这个车的这个座位啊要给大家安排一下啊，怕到时候万一又没有地方了就比较不好。好的，那我们活动跟大家说完了，我们下面继续来说说我们这次这个房展会的一些情况啊。刚才上半段我们其实聊到了比如说有云南、有贵州，对吧？然后还聊了广西北海，哎，那还有两个地方，比如像四川呀、什么山西呀啊，我们还没来及说啊，来给大家说一下。 那个这次我们山西和这个大同也是第二次来参加房展会， 嗯， 而且随着这个山西到北京350公里，马上要通这个大同到北京的这个高速公路。现在呢借助于张家口申奥和这个京张铁路的这个建设，高铁的建设，那到张家口可能就40-50分钟， 嗯， 那到大同再过去也就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大同已经进入到北京的1小时生活圈。而且大同呢这个我们说这个我去过啊，夏天的时候也是基本不用空调的，当地的人是买空调很难卖啊，因为它海拔高。我们说这个旅游度假有两个，一个是大家夏天就说去海边吧啊，那么这是公认的一个避暑胜地，像北戴河啊、山东是吧。第二个实际上大家应该这两年特别是看到其实有的海边也挺热也不凉快，其实避暑啊最好的我觉得是往海拔上去， 嗯， 海拔高了就自然温度就降下来了啊。刚才说贵州实际上是这个像贵阳是海拔将近800多米， 嗯 啊，那个大理、昆明也是因为有海拔。那么我们周边的像张家口包括崇礼那儿为什么凉快，它和纬度都差不多，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它有小气候，有这个山区，第二个主要它的海拔高，大同的海拔在1000米左右 啊， 所以它整体的这个温度呢就比较低。那么大同是一个文明古城啊，这个我们知道像云冈石窟这是文化遗产。那么我说点新的可能大家不知道的，就是大同有一个文瀛湖，这文瀛湖呢是相当于两个颐和园这么大 哦。 啊，我们当时都很奇怪，我说你们大同的朋友太老实了，可能都没宣传我们。 对， 应该在中国除了西湖大概的这个水域是差不多的，那两个昆明湖大，大家自然能想到是多大。所以包括它的这个市政府新区展览馆、会展中心啊等等，这些基础设施都搬到了这个文瀛湖边上的新区。那么在这个新区周边呢，看的一些能看山望水的一些大的项目，包括富力啊等等一些品牌的地产项目都在那儿开发建设，非常好。那么随着这个张家口这个京张包括这个经济的协同发展和一体化，那么大同也融入到这个经济圈里，成为北京的一小时生活圈的一个节点城市，所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性价比，现在在7000-8000块钱左右。 嗯， 那你相比我们周边像环京包括燕郊等等地区，那价格又有了它的优势。 对 啊，再加上它的空气也确实不错。 嗯 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煤炭估计说煤都是吧，这些山西已经都转产和停产，所以在山那里边这个市容市貌也都非常好，大同的古城呢也都建起来，夜景啊一照也都非常漂亮。 包括也有三合院四合院这种房子，也是适合我们北京人的口味。 嗯，所以刚才您说到这山西，我就第一个这个想到的问题就是关于那儿的空气。之前大家总以为说，山西那边相对来说空气可能差一些哈， 嗯、 但是现在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了。现在它对啊，现在它的这个煤窑的治理，包括这个环保的这个要求是非常严的。 嗯， 所以这个现在那边空气是非常好的。另外，靠近西北方向嘛， 嗯， 也是上风上水。那么说完大同，我觉得再说说这个攀枝花。啊，攀枝花是我们唯一可能全国名字里带花的一个城市，是吧？在位于四川的这个南部。其实大家这个想象一说四川，好像就是盆地啊，包括这个成都啊，可能首先想到，乐山等等。但是它呢更特殊一点，它在纬度上更靠近云南，它的气候实际上跟云南更接近，纬度和大理差不多。 嗯。 现在的这个攀枝花呢，把这个城市当作一个康养之城。这个市委市政府这个主打的就是康养之地，包括每年上下半年各办一次的这个全国性的康养论坛，和康养大会就在永久定址在攀枝花。那么攀枝花主打的是六度啊，纬度、什么空气度、阳光。这个上次房展会他们带来一罐空气，让我们大家来吸啊，还是很有意思。 嗯， 包括它的这个水果啊都非常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基础设施非常好，和一些新兴的旅游城市不一样。攀枝花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三线的一个钢铁基地啊，我们这个年龄都知道攀钢， 嗯， 它是整个国家投资在那儿建设起来的一个钢铁基地，现在就出钛钢一些高精尖的一些东西。所以它的像医院平人均的医院到这个，我们知道只要工业城市它的配套都非常好的，它的像这个文化设施、电影院、这个图书馆。剧场，包括这个医院，人均床位是最高的， 嗯、 所以它的这些优势条件呢，都吸引。首先吸引了，当时是这个，四川人、成都人，大都到那儿买一套房去晒太阳，因为成都这个虽然各方面都挺好，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它的这个光照度，或者说这个出太阳的这时间，像我们这样蓝天白云的时间，可能会少一些。 嗯， 总是阴沉沉的。所以四川人包括成都人都去那儿先买房，现在呢全国各地的也都认识到这个城市的一个价值，也都到那儿去。这次呢我们又是攀枝花啊，这个第二次就是春展，这个他们住建局的领导率队来这个大力推广他们的康养产业和康养城市啊，已经得到了很多北京人的认可。我们这个春展的时候和这个领导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很多这个北京的人已经在那儿买了房， 嗯， 啊，还是，得到了北京市民的认可吧， 嗯、 这两个城市 嗯。嗯，好的，那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房产啊。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政府也好，或者我们还是积极推广在国内去这个置业哈。但是国外呢，作为一部分吧，我觉得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啊。 嗯，刚才咱们介绍半天呢，都是这个国内的一些项目来自各个城市，是吧？实际上咱们房展会呢是分成两个部分，还有一半呢是这个国际的。国际现在已经确认的将近30来个国家，120多个项目。所以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像传统的像美国啊、加拿大、澳大利亚，是吧？这个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然后这个塞浦路斯。亚洲国家呢，就是这次参展最多的是泰国。 嗯。 这个包括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日本、韩国，所有的项目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些需要。这几天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中非合作论坛是吧，在北京召开，大一下子来了这30多个非洲国家的这个领导人，这说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是吧，是大大提高了。还有一个中国影响力背后是中国的经济实力。 嗯， 从咱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呢，确实这些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老百姓确实也口袋也富了啊，尤其是这个一线城市的，比如说不光是刚才说你在全国各地买房，都感觉到价钱比较便宜，实际上就是说你在海外，包括你有这个置业的计划，是吧，也可以适当的考虑。 嗯，所以说呢，我们这次这个国家还是挺多，大家可以 各地儿去看一看，是吧？了解一下哈。当然了，很多朋友可能还是比较觉得，咱国内的这些房产更能满足我们的一些需求哈。因为呢，可能毕竟离家近嘛，是吧？我想回来一趟就回来一趟。那刚才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些地方啊，两位，对于你们来说，就是给我们一个倾向，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听这几个地方，觉得都挺好的哈。但是你说让我自己去选择呢，哎呀，我又不太会选啊，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啊，比如说什么样的地方适合什么样的人去选择一些。 对。那个我觉得这还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是吧？每个人要自己想清楚自己要什么。比如现在这个有的呢是为父母考虑，我的父母年纪大了退休了，我给他们买处房让他们去这个度度假去养老，我们呢带着孩子寒暑假有机会也去。这是一种选择。第二种呢，有的是这个为了自己，现在可能也人到中年，然后呢这个每天在一线城市打拼啊，这个精疲力尽，也希望找个地方去度度假，有时候开车呀，或者是周末，或者是小长假两三天的时候，再加上自己年休假倒开有那么几天，我就能开车去。所以这个呢就要求地理位置近一点，你到大同啊，到这个环渤海区域内的可能更方便一点。刚才说到老人那个呢，那可能到南方去。再一个就是根据身体条件，有的呢中老年的朋友可能这个会呼吸道啊冬天呢、啊、就难过，他就包括风湿啊，他就愿意到阳光充足的地方，空气好的地方，跟这些海南云南包括这个广西北海，这个四川攀枝花，这都是好的选择。那有的呢是说我这个是怕热，我不怕冷，夏天我不愿意吹空调，老年人，但是这个遇到今年刚才魏总说到这种长期的桑拿天啊，这个持续的高温，这是很受罪的啊，会引发很多病症或者是并发症。那这时候应该选择像避暑，像贵州啊包括大同啊这样的地方，到云南也是去这个海拔高一点啊，这个温度相对凉爽一些地方，大理啊这样可以选择。所以针对个人的这个需求，第二个就是你的这个职业计划的经济预算，是吧？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同样是不同的城市，现在也有像一两万的，也有几千的，你根据自己的整个预算来算一算，再一个呢，就是说，根据交通啊能够承受的，我平常是愿意坐飞机，直接就不愿意再倒了，那就到省会城市可能更好，如果说还有一部分就是我对山水特别就喜欢亲。这个亲近山水，我就住在山边上，我就看着推门能看见山，望着海。那你像海南呀、北海啊，还有一对就是说我喜欢淡水，我的这个不喜欢台风，那就像大理啊这样能看见苍山，也能看见洱海，下去再溜一溜。还有人对这个民族文化、对这个饮食啊特别挑剔，我就喜欢哪儿的这个酸辣粉儿，或者我就喜欢吃哪儿的米线。 对， 然后吃过以后感觉特别好，民风也是一方面啊，这几个地方还我觉得都不错，像这个云南啊，基本上也是包括是大泛四川话那种普通话，我们北方的人都能听得懂啊。像贵州，我们上午发我说这个是人山好水好酒好人更好，都民风非常淳朴，你跟老百姓打招呼啊，包括这个去餐饮啊。都没有什么宰客的这种现象，这几个区域都是我们认为这方面是非常好建设的，有这个传统，然后民风也比较正，对外来人也没有更多的排外，是吧？它是一个像攀枝花更是这样，它是一个全国各地都去支援的三线城市，有东北的，有南方的，有广东的，有上海的，你那什么菜系也都能吃到，它这个跟北京又有点相近，所以你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风格。哪一种调调可以选择啊？经济实力是和这个预算是另外一方面。 好的，那最后呢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次展会是13号到16号在这个展览馆，是吧？ 对。 如果大家比如说想去参观的话，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官微是可以，是吧？ 对，我们时间是9月13到16四天，建议大家如果是这个有空的话，周四周五去可能相对人少一点，周六周日会 人多一 点。周日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上午就去，你别下午有时候经常碰到这个快关门了才去，因为下午可能会闭馆的时间稍微早一点，三点以后就不允许入场了。那建议大家坐公交和地铁，包括打车也去，因为在动物园边上嘛，通两条地铁线很方便。 获票呢，获取门票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这个北京房展官方微信就可以免费索票。其他呢，包括在我们这个所有的媒体宣传当中，大家看到电视啊、广播呀、报纸啊等等，看到了这个网络上的一些新闻， 嗯， 你就随手照个相截屏到现场，都可以换取我们的门票入场。 嗯、没错 啊、另外你要想听一些讲座，包括特别是魏总介绍的国际各个国家的，那你提前关注一下， 嗯， 它每天的时段不一样，提前预约好， 嗯， 这去更有准备。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 好， 那明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关于其他方面的一些房产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